五幺。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凤晨，今天给大家说一下2月2龙抬头。农历2月初2是我国广大农村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因为这个时候啊，春节马上就要过去了，其实很多地方都算过去了，田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展，故此2月2又称作春农节、龙头节、春龙节等等，在南方又叫做踏青节，古代称作挑菜节，这个节日的名称也不一而足。在我国的民间谚语上说，2月2龙抬头，大家小户始耕牛，就说到了2月2就开始耕作了。依据气候规律来说，2月2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要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温度回升，日照的时数也增多，光、温、水条件已经能够满足农作物的生长，所以2月2已是南方农村的农事节。那么2月2龙抬头的起源是什么呢？据说呀，它起源于三皇之首伏羲时代。说伏羲是种农桑，不耕田，每年2月2这天呢，伏羲是亲自耕作。到了后来，黄帝、尧帝、禹帝都纷纷的效法先王，这个风俗一直到了周武王时代被发扬光大了。据说周武王每逢2月初2都要举行盛大仪式，让文武百官都要亲自耕作，他自己呢也耕作。耕作多少呢？耕作1亩3分地。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说到我这1亩3分地上来了呢？那就是从那个时候的习俗开始的。打这之后，2月2便被定名为龙头节，后来逐渐的被叫做龙抬头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元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44567。 17: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啊，目前呢，南五环的亦庄桥到荣华桥的由西向东，还有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的由北向南，南四环的马家楼桥到科峰桥的由东向西，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还有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还有莲花池东路的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继续聊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这个晚高峰的时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王维。 这个下班了一定是快乐的， 是的 啊，所以我们陪伴着各位的快乐的下班路啊。今天咱们聊的周二嘛，咱们固定要聊的就是馋了啊。首先我们要请出周二的固定嘉宾，这个没精打采的啊，看着有点累的，有点疲惫的杨多杰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多有精神， 声音还行，但是我们有视频直播啊，都看着呢。 是的，所以你现在 扫眉打了眼的，你 在跟我们的视频直播，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打招呼的同时，也说一下我们怎么收看 啊。好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才艺，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厉害。 另一方面呢，还可以登录我们北京广播网， 哎呀， 都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呀，特别好啊！今天呢，咱们说点这个，都算是才艺，就是拿手的事儿。 啊，对，拿手 擅长的事儿， 这还真是才艺的一个， 是不是？绝对呀、啊， 对， 对不对？你从小不都说你爱好是什么呀？当时觉得爱好嘛，爱好就肯定说，你比如说我爱好体育，我爱好旅游，啊，那个时候不那么说，一般都说我爱好说相声，我爱好拍照，我爱好这个吃啊。我爱好学习等等，来展示一下吧。 啊，展示一下吃。 对，然后加餐的时候都自己吃了。反正这个都是有擅长的，对不对？ 不过这个我想起来，那天跟我们家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一块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不是有一个姑娘被誉为叫大胃王。我长得小个儿。这反正一看就不像特能吃的，说给他介绍男朋友，然后那男孩说嘛，那个咱们头一次见面，你想吃什么？我请你吃饭。说那，咱们吃就是那种，类似于自助似的，啊，多少钱一位那种？好，没问题啊，请他吃，就那顿，哎呀。据说把那个半个餐厅人家最贵的那东西都吃了一个遍。 哎呦，我会吃啊。 是，小伙 那不叫会吃，那叫能吃。 是，然后小伙打那儿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啊。 主要是我、天哪，这要变成女朋友以后可怎么办啊？实在是请不起、 其实我特喜欢这种能吃的女孩。 哦，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啊，那个、真的，哎，我跟你讲啊，这真是一个才艺啊，人就当才艺这么展示的。 哎呦， 某一天我们有一个局去吃饭啊、吃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说就大概是西北风味的这么一个餐馆。手艺确实是不错。这里边席间就有这个红柳大串，这大家知道吧？不是咱那小钢签子的羊肉串，不是啊，红柳大串。这红柳大串呢，人家我们老吃，我们非常了解。老板这个足斤足两，2.5两的生肉串一串，这不是很合理吗？大串吗？ 可以了。 哎，席间有一位女士啊，这女士我也是在这局上头一回见，啊，这女士就说这个串啊，这我能吃，能吃，您能吃多少？她说我能吃十个，她说那红柳大串，她能说她吃十个， 两斤多了， 两斤半啊。完了，我们说她不可能，完了真就开玩笑嘛，就没点。点了，这一共才点了五个串，因为有人不吃嘛、我吃一个，再有人吃一个，点五个串，这个女士就不高兴了。这女士说：“哎，我一人不就吃十个吗？”我们说：“真的假的？”她说：“我吃给你看。”哎，这就当一个才艺啊，来表演了，就开始说真心话。这餐厅都供不上给她烤，你知道吗？没有吃这么多的，一个人啊就在这坐着。但是人家有诀窍，吃得慢。 哦， 就光这大串， 细嚼慢咽， 哎，就吃了得有一个多小时， 一个串啊， 一共啊， 哦，十个串吃了一个，那也行啊， 压下去了，十串都吃，真的啊，我亲眼所见啊，最可乐在最后呢。后来一打听，这位老师呢是做黑茶的，真是做黑茶的。 肚子永远在涮，你知道吗？ 你说这多灵啊，这个！ 哎，一般啊，像能吃的姑娘都漂亮 啊， 真的真的。你看，就我咱们节目组这几个姑娘，哪个不能吃？ 是， 你是吧？ 是 熊丽不用说了，吃饭都是哇，从头就跟没见过饭似的，哗哗哗吃到尾。 好家伙！ 而且主食控 啊，就而且她见不得别人剩。哎，你干嘛剩那么一点？你都吃了呀？你要说，哎呦，我实在吃不，你给我， 那 是吧？还有楚涵，原来楚涵，我操，楚涵那是真能吃。原来我们一块出去录节目，从头吃到尾就不停啊， 对对对， 上什么吃什么，上什么吃什么。还有咱们那个 Miss 毛， 嗯， 哦呦，那真能吃，但是也分，有的吧，你长得漂亮是一方面，有的是吃了长肉，有的吃了不长肉。 啊，你这就有所指了啊！ 哎，对，这都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他不长肉，他不健康。 没事，能吃是福。 就是 小胖说喜欢跟能吃的人在一块儿，你知道是为什么？ 嗯， 氛围好， 不显得突兀。 对， 那是有节目 啊、不是不是，就是热闹啊，也就是相当于，比如都是小朋友在一块儿。他在家本来挑食啊，什么都不吃，一看那个小朋友吃的狼吞虎咽的，自己就在这种带动下也慢慢变得能吃起来。 这我特别同意，这吃饭最怕什么都不能吃的， 对吧？ 这饭吃不好，对吧？那、嗯、没法点，而且显得我们一个个这是什么嘴脸， 哎，就是没见过世面似的 啊。对， 是是， 就说是没见过世面嘛，你不能衬托点我们吧，是不是、嗯、 好了，今天我们通过吃聊的主要内容已经引出来了。今天我们说黑茶是吧？ 哦，不是，这是今天说拿手，我给你套过来、 拿手拿手，是是是、嗯、今天说拿手 啊， 就是您因为泡茶嘛，对不对？这个您得有，您觉得哪款茶您泡起来就特好喝， 就跟拿手菜似的。 对、 哎、 但是 拿手茶 有拿手的也有不拿手的。 嗯， 就是有些茶你，我比如说我泡绿茶，哎呦，我怎么泡都好喝啊，人家都说你得用这水这水，没事，我自来水烧开了，我泡着一定好喝，也好喝，那说明您泡的高。但是呢，比如说黑茶白茶，这我泡着就差点意思，你们说的那些味儿啊，那些韵味啊，我都泡不出来，可能也有不拿手的。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些，您有什么泡着特拿手的茶，还有哪些您泡不好的。今儿不是有泡什么都好的多杰在吗，帮您一块儿聊聊这泡茶的事儿，好吧、嗯、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来说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 哦，对对对，今儿还有分享的茶。 啊、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但是量不多。 嗯， 但这茶已经分享过两次了吧？有。 得有吧，在漫长的三年之中，咱们也得分享两次了。 啊，挺多的。 对，这个也比较有特色嘛， 名字好记 啊、名字好记， 嗯 啊，还容易念错呢。你念一个，我听听。 太老吗？ 哎，不对，那太母 啊， 太母一茶啊，这个因为也扣着咱们这主题一起来说，是也扣着最近的天气和气候来说， 嗯， 这太母一茶呢，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非常熟悉了啊，这是我自己在咱们这个白茶之乡福鼎做的这样的一款茶，所用的原料就是白茶的土茶品种啊，这个比较少，现在没有什么人用这品种了啊。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树低产，在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对这没概念。 嗯， 如果是上一点年纪的，比如说有过农村生活的朋友，人家就非常理解什么叫低产与高产的关系了。那咱们比如说农民也好，你说的是茶农也好，或者咱们说菜农也好，那人家作为一个经济作物，要势必选用一些高产品种，高产的、抗旱的、耐病虫的，这就是农业上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那土茶这个品种，说实话味道非常好，甘甜程度还更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低产，它算不上高产品种，所以它不是名优品种。 嗯， 慢慢的就被高产品种所替代了。以前土茶呀、啊，咱不能说漫山遍野都是白茶的土茶树， 嗯， 但是基本上还是俯首可见的。现在真的不行了，大量的土茶树，就土茶这品种的树，砍掉了。 哦， 那砍掉它要 种，因为不挣钱。 对呀、啊，因为要挣这种推广的这种我们叫那叫高产品种， 嗯 啊，就福鼎大白呀、福鼎大豪做这种品种，所以这土茶就变少了。那我是前些年到这个福鼎去做茶的时候，发现还有这么一块跟人家谈好，说这个不要再动， 就拿这个茶青来做，所以做出来这茶我给起了名字叫泰姆一茶。 嗯， 哎，因为当地有一座山叫泰姆山，这里边有白茶的母树在那儿。 嗯， 哎，那么所以这款茶归类还是归在白茶类上。为什么说也适合现在这季节呢？也是在这初春的时间拿出来的，比较合适。你别今儿我这嗓子不痛快。 嗯， 哎，这个我一会儿就准备喝点这，确实是好。那么这是说它的这个功效。另一方面，扣咱们这题，刚才夏门老师说了，拿手茶呀，这茶容易成为大家伙的拿手茶。 入手比较浅是吗？ 好泡。 嗯 啊，因为我在这个饮食上啊，就在吃上跟二位老师比不了啊，班门弄斧啊。但是我觉得食材里边一定也有那个好做的和那不好做的。 嗯， 是吧？有的那随便扒拉扒拉炒两下不难吃。有的那个还甚至还拿他拿了，哟，咱北方人不会吃这个呀，这是什么呀？还有这情况，它有区别。茶上其实也类似，它饮食文化相通嘛。 嗯， 泰姆一茶或者说整个的白茶品类，都是比较容易成为，就像您说的似的，比较容易上手。 嗯， 拿过来泡，说我不会泡茶，我们家没那么精细的茶器具，我就一大半缸子，或者我单位就一出了号的马克杯，都没问题，泡着绝对不难喝。当然你说我想泡的更好喝，那咱们得学习得训练，这跟做饭我觉得一个道理。 嗯， 然后我做可能也能一个直带60分，哎，牛的厨师做人家100分，哎，有区别。 嗯，哎，既然说到这茶跟这吃的就是也相关啊，因为都是入口的东西。 嗯， 确实是什么东西好做呀，本身的味道就很浓烈的东西好做，你甚至都不用怎么做。比如说啊，味道非常之有特殊性的什么白松露啊， 嗯， 黑松，你说用怎么做呀？什么都不用做，生的直接拿那小刀 啪啪 啪啪薄片配什么都那味儿你都遮不住。 嗯， 不好做的是什么呀？它本身味道不怎么丰富，不怎么有味道，你得靠你的手艺往里边入味道，这就不好做了。比如说什么海参，咱或者说普通点的。 你看他说普通点他得想他就不吃那土通点的。 谁说土豆 啊？你看土豆， 对不对？你土豆想做好不容易啊。 嗯， 真的真不容易。 是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做土豆， 是不是 酸辣土豆可不好掌握了，你把那个辣和那个酸你要想中和好了不容易，真的真的。我觉得既然说这个泰姆一茶说到这儿了，他不是说这属于好泡的，那就说明它的味道本身就是特别丰富的，能这么认为吗？ 不能这么认为 啊，不能这么认为。 我觉得啊，我还真有点不同意夏明老师说吧。 哎呦， 非常好 啊，是吧？ 您说， 不是他想说，他忍住了，因为你们老搭档，我跟你见的少嘛，我得罪你没关系啊。你看，首先人家刚才举这个黑松露啊、白松露啊，是不是？这咱也没吃过，咱也不懂啊。海参呢，吃的也少，是不是？他不请我，我不吃那东西。 下节目我可以请你吃蘑菇 啊啊！我正要说这个，这就算是给要下来了啊。不对啊，这个那其实我觉得像什么好做呀？这萝卜白菜它不难做，是吧？什么叫不难做？就是首先我做出来以后，这味道不容易太难吃， 嗯， 对吧？你炒大白菜。或者说炒土豆，它本身是如您所说，它本身自己的味道呢，它不叫浓或者淡，我觉得是比较单一，是味道比较单一的这种。下了以后，你说比如说醋溜土豆丝儿，或者咱们说的大白菜，是吧？醋溜洋白菜、醋溜大白菜都行，其实都不容易太难吃。但是反过来又讲，说要是大师傅做啊，比如咱就说牛老师做，那人家肯定平凡中见手艺，人家就又高了。这同样就是大白菜往这一搁，咱天天做的。但人家一上手，那我没吃过我都知道准能做出不一样的味儿来，就得炒个大白菜，那为什么人家怎么能专业水平呢？所以说我觉得这种食材应该叫上手就还比较容易，但想做的非常惊艳需要比较高妙的手艺。 对， 嗯， 所以那天我在跟牛老师一块聊天的时候，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鱼香肉丝这道菜一直到现在了，比如说川菜厨子， 嗯 啊，你要所谓的考级，啊，或者说你要到一个川菜的饭馆当中去入职，人家都说来个鱼香肉丝，啊，因为这也是属于那个川菜里的一个味型， 对对， 这个必须当成一个入门级的敲门砖， 嗯， 看你做的好与不好， 嗯， 其实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有的， 嗯，现在啊，我真觉得越是简单的东西越不好做， 不好做， 真的。越简单越不好做，往往是那种特新鲜的东西，比如说 我们家山头跑的那鸡， 嗯， 你随便蹬一只出来，啪一宰，咔一剃毛，砰往里边，就拿那山泉，不用什么山泉水，有点甜的水都行，啪往里什么料都不用放，炖出来的那就是闪着那个 油 明黄黄的那个油出来的， 嗯， 稍微加一点盐足矣，它食材就好啊， 嗯， 但是有的东西您得往里边加料，但是加料的多与少，那出来的味儿可就不一样 了。嗯 啊，关于这个咱们再聊吧。啊，今儿咱们主要聊的还是茶。 嗯， 好吧。这个大家有什么那个拿手的、泡的好的、自己觉得不错的啊，泡出来是什么味儿的？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呢，今天也给大家分享的是泰姆异茶。 泰姆异茶， 这也是白茶的一种。 嗯， 所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回复“白茶”这两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分数不多， 嗯， 啊，大家尝一尝。 是。有听众朋友已经发信息上来跟我们分享了啊， 嗯， 金，这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 哦， 他说我就泡花茶拿手。哎呀，这个还分什么拿不拿手，就是顺手嘛， 哦。 他说什么杯子、什么水质，在家、上班、出去玩，哎呀，怎么泡都行， 嗯， 啊。他说呢，比如说，他从埃及回来，感觉那边比较干啊，水少， 嗯， 但是口渴呀，没关系，喝花茶。他说下周打算去马来西亚潜水，哎呀，该带点什么茶呢？我个人认为您也带花茶， 嗯， 没什么问题。 他这对那是缓解思乡情绪的，那他有一心理上的慰藉作用啊。到马来西亚那地儿啊，听我的，带点白茶或者带点六宝。 嗯， 哎，那地儿呢湿，他跟那尼罗河又不一样了。我得提醒您啊，那地儿可不干，那地儿哗哗有雨啊。 嗯。说起泰姆异茶，很多老朋友 啊 对这个特别熟悉， 是， 而且真是爱， 啊， 喜欢。江小杰 Kevin 就说了，说这个多宝宝是真爱呀，特别感谢你的分享，这个泰姆异茶简直是我的最爱了。第一次分享的时候我就入手了两份，第二次我入手了四份，这一次我一下入手了八份。 嗯，这是几何倍数增长， 不是，我怀疑他通过这种方式攒着，过些年跟多宝宝发私信，哎，你收吗？ 我真收 啊。真的吗？ 我真要收。为什么呢？都量不大，说实话，那天我还跟我们家老太太说呢，我说咱现在喝的这个茶， 嗯， 就剩这三包了啊，咱慢慢喝，别再谁来了就又随手给谁了啊。 嗯， 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包括这泰姆异茶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久存， 嗯， 因为它是白茶的底子，它具备久存的特性， 嗯， 哎，所以说呢，很多朋友还，反正我知道的这位朋友还真是头一位，我知道是买一包喝一包的。 嗯 啊，这个是有啊， 嗯， 这个是有，喝这包先喝着，那包我还存着， 嗯 啊，都这样了。 哎，白茶本身就好泡哈，啊，但是呢，刚刚你也说了，就算是好泡的吧，它也得分怎么才能泡出它顶级的那种味道。 那是， 那像这个泰姆异茶，就今天咱们分享的，先从这茶说，这茶怎么泡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呢？ 先说这茶单独泡啊， 嗯， 这茶单独泡，它应该泡出什么味道来，就叫到位了呢？有比较明显的果香感。这香粉多少种是吧，花香这是一大类是吧，但这花香怎么体会，所有听众朋友都听我的，找一花卉市场进去，一点钱都不用花，逮谁上那上闻，你说人家什么花啊，人家就说栀子花，您拿来我闻闻啊，谢谢您，就下一个就行了。哎，能积攒很多的花型啊，回去就能知道是什么味儿了。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并不那么了解，这是花香，果香呢我再教您一办法，上超市也一分钱不花，那么多水果都跟那儿堆着呢，逮个闻呗，对不对，柚子闻闻什么味儿，橙子闻闻什么味儿，它绝不一个味儿。这柑橘跟那橙子都不在一个味儿上了。那还有比如说咱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常用的这香型苹果香，茶里边能有苹果香，不用搁苹果就有苹果香。熟的梨香，料熟了的梨的那个味儿。哎，你再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酸型，就是比较酸的这种味道，有人说这是橙子味道啊，有人说这是柑子的味道啊，也有人说柚子的味道，您闻呢，您拿生活中做比对象啊，这也是一办法嘛。这花香果香对吧，这个泰姆异茶就是典型的有果香感的，果香感比较足的。当然除去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蜜香，蜜香也是一大类，还有沉香，不是咱点那沉香，是比较沉稳的，像木质香的这种香型，木头是有味儿的，木头不是一点味儿没有，我怎么有体会呢，因为我小时候上课老趴桌子上睡觉，那桌子那味儿我很熟悉，那绝对是有味道的。那木课桌怎么没味儿啊，那味儿大着呢，绝对是有味道的。 那叫漆味儿 啊，不，我们那不上漆的， 我们那老桌子不上气啊、 哦！ 你看多有生活。 哎，就你这茶能泡出这么多味道来、啊？ 主要是果香最明显。 哦， 果香这是说到位的第一个泡法。 嗯， 那么摆渡水别犹豫，投茶量别太小。 嗯、 这个投茶量一定一个我一个一个说啊，这像这种投茶量要偏大。一会儿如果有朋友比如分享别的茶，他说这不会泡，我再告诉你，在很多时候投茶量它是有个讲究的。 嗯， 这个就是中等啊，偏大一点。这是一种泡法，还有一种配着喝。我主要都是配着喝 哦， 配什么？ 蜂蜜什么的？ 那不是，那是您。那咱这有区别就在这儿、 哦、 啊。这个 冰糖 配其他的茶，配其他的茶， 绿茶、 白茶， 白茶配白茶呀？ 对， 哦， 它的这个白茶总体我跟你说，汤色偏重，颜色呢偏红润，口感呢有果香，配什么呢？配淡味茶。 哦， 高等的银针或者牡丹， 我以为是，比如说这个是果香， 嗯， 配那白茶你要配，比如说蜜香， 嗯， 花香， 嗯， 配在一块儿， 反正就是俩层级，它的层级比较重，就是它的口感是相对来讲厚重的、 嗯。 可是我们知道一般的高等级白茶啊，就是咱就说到银针或者高级白牡丹，以前在咱们这儿分享，比如说太姆荒茶、那个柏柳荒茶，这级别的这茶，这是叫。高级版本单了，或者特级版本单、 嗯， 这种茶的口感偏轻，是非常轻柔的，两者搭配比较好。 嗯，好啊，今天咱们聊的是大家擅长配什么茶啊，拿手的茶。这个咱先说一旁的啊，这也是问题，八爪鱼问的，经常听说，因为马上也叫明前的茶又该出来了嘛，都听说过那个明前绿茶，哎，你们听说过吗？比如说某一牌子的。就有550块钱一斤的那明前绿茶茉莉花，啊，这个有必要尝试一下吗？ 咱一个一个说啊，还巧了，我倒听说过明前绿茶这事儿啊。 哦。 但您说那明前绿茶550一斤绿茶茉莉花，这个是不是多种元素的一个综合体？ 明前茉莉花， 那花就不论明前了吧？那花也不是在明前时候开呀，问题是，咱得一个说啊，您得说绿茶就绿茶，花茶它不是绿茶。花茶是再加工茶，这两大类。明前绿茶呢是，你看马上就要上来了，对吧？ 嗯。 但是一会儿时间充裕啊，我跟您好好说说这事儿。我觉得这个要综合的看，理性的看。所谓明前二字，今天明前这俩字儿让商家给利用了，它变成了一种宣传的噱头，或者说大伙儿脑子里有印象什么呀？明前等于高档，明前等于优异， 就是新鲜。 啊、新鲜吗？ 好， 新鲜吗？你看，你过两天肯定有那个大海报，明前茶上市哈、啊，都贴在商超的门口、 嗯， 都有这海报，好像大家伙觉得哟，这是高档茶的象征、 嗯。 其实第一它不一定，第二呢，它贵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点水分，所以咱们老百姓真喝，我可能还另有建议。 嗯嗯，另有什么建议？一会儿咱们再说。 对呀、 啊， 啊、嗯， 好不好？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有什么样的拿手的茶啊，您拿手的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而且刚刚说了，咱们今天分享的是白茶太姆益茶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白茶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three.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两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闻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好的，下午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今天呢咱们先说说北京。北京呢今天的能见度啊是比较差的，原来以为下午还能稍好一点，实际上下午也没怎么好，现在基本上是在2到3公里。像东部和南部，像大兴还有包括通州这些还城区的一些地方，能见度还不足2公里，现在基本上是在1.8到2公里之间，这是城区和东南部地区。那么明天呢，北京的状况从大气透明度来说没有根本上的好转，好转呢是在明天的半夜前后，有一股冷空气要过境北京。这个冷空气过境之后要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所以这样的话这种霾的现象就会彻底的铲除了。那么明天的气温要比今天有明显的回落了，今天实际上气温是城区最高的时候是在20度上下，观音台是19.6度，也是创造了今年以来气温的一个新高，因为过去最高的时候曾经是12.4，所以今天气温上升的这个还是比较迅猛的。对于咱们北方来说，从明天开始像东北地区就要出现气温的回落了。当然对于天津呢，明天还会创造新高，明天它报20度，是这一轮气温升得最高的，它天津是在明天。而从未来的几天，尤其是从15号到17号之间，对于咱们北方来说是一个气温迅速下降的过程。东北像长春、哈尔滨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再度回到0度以下，是报的-2度，因为今天长春是最高气温达到了12度，所以啊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对于我国南方来说，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未来2天有一轮新的降雨的天气过程，那气温呢也会随之有些回落。那对于东北来说还会有个雨转雪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未来几天这个气温的起伏是非常大的，主要是回落。那么南方是雨，所以大概的情况就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带来好消息，明天晚上就有风来了是吧？ 对，半夜。 好嘞，得嘞，那明天晚上的时候咱们再继续连线来分析一下天气情况。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明天见。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环路啊，东五环平方桥到远通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目前的建国路的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还有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州欢迎回来，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二继续和大家一块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各位都非常喜爱的杨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款茶，有些朋友也非常的爱啊，叫泰姆益茶。原来咱们也介绍过啊，刚刚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泰姆益茶有什么样的功效吗？说之前喝咱们的那个是应该是六宝啊还是什么，就觉得喝的不错，所以呢他现在想问问这个有没有喝起来比如说特 去火呀， 哎， 消炎呢， 通畅啊等等等 走小水呀、 哎 啊、咱判断茶叶的好坏就通过这个， 也不是好坏 啊 不一定、不 判断它有劲儿没劲儿 啊、哎、有劲儿没劲儿、 哎 哎呀，你可真是 可，这得看人，我觉得。 哎，是我说一下啊，这泰姆益茶本身呢，它是白茶类别之内的。那么说，从功效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还是对于咽喉的功效是最好的。 哦， 肯定是对于嗓子这块儿它最痛快的、这是不假，这是属于白茶的这个根本的一个特效，在这个其中。那总体呢？我呢还是借着这位朋友的话题呢，跟大伙儿一块儿聊，功效一定放第二位。好喝放第一位，是吧？它的药效再大，它没有药大，是这道理吧、但是您为什么会选择喝的，还会一直喝的？您像我们在直播间的这几位，到现在为止啊，连我带着这俩人给传染上了，都属于是离不开茶。离不开茶，为什么呢？那还是口感和滋味吸引着我们。当然，喝完了以后身体上舒服。 是。 那你说它是哪儿舒服？我说它是全方位舒服。微微出汗是不是舒服？一定是舒服。喉咙觉得很清爽是不是舒服？一定是舒服。胃肠觉得很通畅是不是舒服？它也是舒服。总体喝完了以后它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每一种茶根据它的特性，还要根据跟您身体的这个碰撞，它都会各有一些偏重。有一些对咽喉比较好，有一些对肠胃比较好啊，有一些呢可能说富含氨基酸呀、它不同而已。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对咽喉啊，至少喝了之后喉咙觉得很舒服。 你忘了上次在分享泰姆益茶的时候，他曾经讲过 啊， 就是这个白茶入嘴之后，一直包括喉咙咽下去以后那种感觉，你还记得吗？ 我最近一直在喝 啊，真的， 我觉得就喝了有大半年了白茶了。 哦， 你问他，我没有了就问他要去。 对，那可不得问我 啊， 是吧？你上次形容说到嗓子眼就滑下去的感觉 啊，对。您说的非常对，我上回讲过这话，说的是稍微上点年份的茶，就是说它油质感增强了。这油质感怎么体会呢？喝香油什么感觉啊？大概就这感觉，我还真有这感觉，但是非常有年份的啊，它会产生这种感觉。但是一般的茶说我们到不了这感觉这层面上，我觉得很正常。我们一般家庭的储藏呢，现在大伙儿能喝到的3年2年的不新鲜。5年8年的呢，我看很多朋友家里也都有。那说在10年以上的，这可能得稍微再等2年，等我现在手底下这批再老一老，您自己也感受感受，您到时候您就知道我跟您说这意思，它肯定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白茶它如果没有变化， 我没有存它的必要性。您想我说是不是这道理？它每年喝新的不都一样了吗？我放三年，如果光为保鲜，鲜什么意思？保持到原来的状态不变。 嗯， 这事儿视之为保鲜。我们对于存储白茶，甚至于黑茶、乌龙茶，不是要保鲜，我也不是要它不变，我恰恰是要它变化，而且我要让它往好的地方变化。 嗯， 这是与收藏绿茶呀，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它是有区别的。 哎，就拿咱们这泰姆一茶这白茶来说啊。 嗯， 你说了这适合久存，放个十几年也都没问题。有的刚刚那朋友说一下，我喜欢喝这茶，我分享了八包了哈。那比如说您建议哈，你这八包是我是一年喝一包呢，还是我隔两年喝一包？您能喝出区别来？ 喝出区别来？ 对啊，您说这我这两就是多放了两年的，肯定比我最早买的那时候的要舒服多了，或者说是不一样 啊？ 几年能喝出区别？ 一年以上。 哦，就是一年以上， 肯定要一年以上，肯定要一年以上才有区别。 哦， 你不能说三天喝一回，三天喝一回，你放心，到不了一年就喝完了，啊，是不是这道理？你乐他也是这么回事。 三年喝一回的话，留家里最后的那包，那可就好多年了。 那您这个耳音不好了，是三天喝一回。我的意思是，不要你要太频繁的喝，你感受不到很大的区别。 嗯， 啊，你一定要有一个跨度时间范围内，像什么呢？ 嗯， 像同事之间的见面， 啊， 天天见，你瞧不出他胖了瘦了。 对对对对对。 有两年不见，一看哟，你怎么胖了？哎，它有一区别， 明白？ 是不是这道理？ 对， 嗯， 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头一次见面觉得，哎呀，这人长得一般， 嗯， 可是老见觉得，哎，越看越舒服，越看越舒服， 这都是给你这样的人找到了出路啊！ 来来来，我们不说白茶的事了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实际上还是跟大家聊关于。就是您在家里最擅长泡哪种茶？ 更宽泛的话， 包括您泡茶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 嗯， 其实都可以跟多宝宝分享。 哎， 你比如像云上就说了，单丛太难泡了，出汤慢了就会变得特别苦， 嗯， 会吗？ 会，会出汤慢就会变得特别苦，比正常茶出汤还快的时候是合适的。这和它的茶树品种有关系，和制作工艺有关系。还有一点，单丛是极度耐泡的茶。 哦， 它耐泡程度很高，您即使是一直是这种快进快出快进快出快进快出非常快，有的人呢，我泡单丛真有忍不住的，我们这儿在座的，哎，您等一会儿，这怎么这就出来了，我说这就正合适，我说我等一会儿就苦了。上周跟我们学生啊老看我这个写文章啊，写到这鸭屎香， 嗯， 问我发微信，老师咱那个鸭屎什么味儿啊？我说鸭屎什么味儿？问生物老师啊，鸭屎香什么味儿？你问我，我就给他们带了一个。我说下课的时候咱们留下来，咱们泡教室里泡泡试试。但是那天真可巧了，我下了课就有事，我就把茶给撂那。我说你们泡吧，我说我先出去了。其实也跟我学很长时间会泡茶的小孩了，但是呢，回来就跟我说我这鸭屎什么味儿了？什么味儿？愣苦愣苦的。我说怎么愣苦愣苦的？我一看可不，头茶量一个加的太多。这个像单丛的头茶量3到4克就足以了。 哦， 哎呦，宝贝儿们照着8克往里加，真舍得我这茶叶啊。另一方面呢，照着这个泡绿茶和泡乌龙茶的标准还坐杯呢，跟那儿30秒以上的往上坐杯，我那是喝不了啊，觉得太苦了。 嗯 啊，所以这个单丛老实回这个朋友说的问题，一定是头茶量先第一个减少。 嗯， 您觉得我手底下跟不了那么快，我把头茶量给它撤下来一点，它也安全。 嗯， 就跟一聊泡茶，我就想起来这两天不是一直在演那个张嘉译演的一个电视剧吗？ 看电视剧 叫 《美好生活》。 对，《美好生活》，因为我妈在看的时候，我正好刷碗，也瞟了两眼。哎，正好瞟的那个就是，宋丹丹介绍他们家那个住的那个。原来演 若兰阿姨， 哎，白蛇传里的那个 小青， 给她介绍一男朋友。哎，那老头很可爱，原来一直都演那个迪特片子里的那些反派，在这里演一个倔强的老头。我一边刷碗一边觉得，哎，这老头很可爱，太耿直了，这么一人。据说啊，这老头现在圈粉无数，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现实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老头。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给他介绍那个是叫若兰吧， 若兰， 哎，给他介绍这女朋友的时候，人家后来说在茶馆见面 啊， 去了以后人家正功夫茶小杯小碗的给你倒，功夫杯啊，让他喝，直接跟大妹子说，有大玻璃杯吗？这喝着哪过瘾，去给我拿一玻璃杯去。 你想人家也不是那服务员，听了一下、啊，你头次见面，那行，我出去给你买去 啊， 出去买玻璃杯。 若兰阿姨给买了个玻璃杯， 是，我就想起这个来了。 嗯， 对， 咱 确实是， 对，买了一大的那啤酒杯。 哦，扎啤杯啊， 对对对， 啊，那不是跟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啊， 哎哎，说到这儿了，白茶咱先放一放 啊。说扎啤， 对对，刚刚你不是说了，说这个有功夫稍微短一点，像单丛这种、 啊，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茶物质析出比较快的这种茶，我们就泡的时间稍微短点，或者投茶量稍微小一点？ 对，这么说吧，首先来讲啊，要看它的萎凋程度。发酵程度以及焙火程度都有关系。你打比方说，就说这白茶，白茶属于什么呢？叫重萎凋轻发酵，萎凋程度比较重，这样的茶一般析出都会慢，析出物质就会慢， 所以耐泡。 所以耐泡，你也可以稍微泡的久一点。你比如说，每一回30到50秒出汤是可以的，没问题，不会泡出很苦的味道来。这跟它的这个我们说萎凋程度是有关的。我再举个例子，焙火茶，焙火茶尤其是头道茶。一定要泡的久一点，因为它还被整个外边这个焙火之后的这个感觉所包裹，它土香并不明显，所以焙火茶，我举例子啊，你像闽北的，大红袍啊，水仙的、肉桂、铁罗汉的、白鸡冠呀，这是一路的吧，传统的焙火铁观音，还有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焙火茶都算上，它的火功比较足、比较扎实的时候，你头一道茶如果快进快出，20秒钟就出来，你会觉得茶很寡淡无味，另一方面那茶泡不开。所以头一道30秒钟喷上，沸水啊，这说的都是沸水，别用那个不开的水，或者说晾凉的水，不必要，就是沸水就可以了。这再说它，你再比如什么茶你要泡短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种，比如红茶类的呀，那比如咱们刚才说这单丛类的呀，这些个头道上来的时候泡的就要短一点。 嗯，来，潇潇说，我从小呢跟着爸爸喝花茶。长大了呢喜欢过铁观音，后来改普洱了，然后又改大红袍了，然后喝了多宝宝介绍的六宝之后，哎，觉得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喜欢那种厚重的那种味道，所以买了十几盒还送很多朋友，哎，好喝，而且呢我觉得吧有去湿气的功效，所以喝一年多。哎，那今天的这款白茶是不是就跟其他的白茶类似都有这样的功效呢？ 咱说功效啊，咱一个一个说啊。我也听这个朋友在很认真的听他的这个分享，这就潇潇哈，这朋友这是个女孩是不是？ 我觉得类似吧。 啊，这叫什么回答？ 什么叫类似？ 我问人性别，你告诉 不是因为看文字看不出来， 看名字是、 看头像， 头像是一个漂亮的女士 啊。就说呀，但是她喝茶可是老茶客了。 嗯， 你听她喝茶的这经历， 对，品种也多， 品种也多，而且这口味。他也往上，所以到后来他接触六宝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厚重的口感我是能接受的。 嗯， 还真有一些朋友刚刚接触这种味儿重的茶，他不能接受。我以前就喝过点绿茶，喝的比较少。那老师我们就得循序渐进。这是说我对这朋友这分享啊，我分析到这应该也是个老茶客了。另一方面来讲，你讲这个白茶的功效，白茶功效里边，我觉得最重要一点还是以消炎为主体，这是它最主要的功效。那有没有祛湿的功效？有。为什么我这么说？就我就是通过一个实际去判断。你看哪儿的人爱喝这茶，哪儿的人爱喝呢？白茶跟黑茶，就六宝茶跟这白茶都一个小地儿， 南方人。 啊， 对，咱们以前老话的南洋，你看那个央视拍的片子《下南洋》啊， 对、 那个电视剧，其实说哪儿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东南亚一带。 嗯， 那会儿那个地儿，好像咱们很多的华侨，尤其是1861年，1861年是什么？这个日子是汕头开埠。汕头开埠变成对外的一个贸易港口，那么潮汕地区大量的移民都往出走，包括这个两广地区很多人也从汕头港往出走闯南洋，带走的什么茶？高档的细路品的就是单丛，日常喝的就是白茶和六宝，这是最多的。那您看它的什么气候，咱们再反观它那个吃的和喝的，我说这饮食结构永远跟当地文化以及它的风土人情所配套，他喝这他得舒服他才爱喝呢，就跟咱北方人北京人为什么那么痴迷于花茶一样，跟水质有关系，跟天气有关系，跟咱们饮食结构都有关系。那您说那白茶跟六宝是不是一功效？我觉得某个角度上都是这样。 嗯，神灯说，单从这种茶泡浓了，然后我就兑白开水喝， 嗯， 相当于稀释嘛， 他说这么喝跟分批次的出汤喝，你觉得会有区别吗？ 还是有区别，它不能讲一点区别都没有啊。这个因为你是水兑进去，它跟茶汤的溶解程度呢不会那么的完美，对吧？咱们都知道，您比如说啊，我就看人家，这都是姊妹的这个艺术形式相通的。我看人家调酒，哎，调酒这种酒跟那种酒搁在一块儿，拿一棒且搅和呢。这两种搁一块儿且搅的，你比如我这爱喝嗨棒，嗨棒就是威士忌兑苏打水嘛。 哦，不知道 啊，还说的跟好孩子似的。哎，那你不喝酒算了，我说就得了。这个他这茄在里边搅和一阵，让那个酒充分的融合嘛。 哦，我以为是要分层呢。 啊，不是，它要在一体啊。 哦， 它融进那感觉，兑水也是一样，它还是会有一种浮在表面的感觉。当然这个朋友已经很有经验了，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最好还是在泡的过程之中，把茶水的比例和出汤的时间掌握好，达到一个最完美的浓度。 嗯，好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您擅长泡什么茶，不擅长泡什么茶，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先来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继续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冯山问了啊，这可能是冲泡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擅长。蜜香红为什么泡到最后呢有些酸味儿，是不是我泡错了啊，出问题了？ 哎，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泡出一股酸味儿啊？咱们这个一个一个说，当然体现应该以这个蜜和甜为主体，对吧？蜜是香，甜是口感里边的一个味道。我泡到最后，即使觉得水比较淡了，确实不出太酸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说说这茶冲泡，它就属于一个焙火茶，而且是火，他说什么茶？ 蜜香红啊。 啊，蜜香红啊。 对。 哟，那这还是一老听众，这蜜香红可有日子没跟大家分享过。 嗯。 那么是球形的这种乌龙啊，红乌龙的工艺来做的，我加了焙火，这个比较传统的焙火工艺，所以开始冲泡的时候我建议投茶量150克的话，哎呀，6克的这个投茶量，那么百度水冲泡第一泡的时间不低于40秒钟。第一泡的时间不要低于40秒钟出汤。是口感是否饱满，如果不饱满继续加时间，如果已饱满维持40秒钟啊，那么递增比如5到10秒，但是随着你水温啊，这是一个综合变量的关系， 嗯， 也就可以了，也就可以了，它不宜泡得太淡， 嗯， 它不宜泡得太淡。 嗯，玩湖人说，诶，多宝宝办班吗？我想跟他系统的学习。我可以肯定的跟您说，他已经退休了。 那，我就在这儿呢。 嗯，应该 还是会发挥余热。 对， 什么午托班啊？ 啊，我们等着返聘呢，对吧？啊， 对，应该可以。您 听咱们节目嘛，对不对？ 对对对，只要认真听我们节目，没问题。哎，真的，就是好喝茶的朋友，哎呀，真的问的很多的问题都特别的专业， 是吗？ 你比如说啊，老王，真的，为什么这么叫？ 是隔壁的是吧？ 不是隔壁老王，为什么叫呢？因为人说了，人光喝茶喝几十年了，那肯定是老王嘛。他说春夏喜欢喝龙井，当然我觉得黄山毛峰也是很好的绿茶。在家里呢，全年都会喝台湾的洞顶乌龙，喝五泡都觉得还是有味道的。冬天呢，也会偶尔喝点普洱。春夏秋冬茶叶是不一样的。 嗯，你看那小日子过得多好。 对呀，啊，一想就觉得哎，好惬意的 啊，不错，不真是不错。他是 对，这依据什么呢？依据大的这个方向喝茶，就是说春夏秋冬的这个方向喝茶，对吧？你看人是一段时间集中的，比如说跟咱吃水果似的，这东西它下来了， 就是应季， 它有点应季的这特点上啊。但是您说的几款茶还都不错，而且都符合您讲的这个应季的这原则。而且呢，我猜这老王啊，可能还是咱北方人，像北京人，喝茶的这感觉像，别的我看不出来，就喝绿茶这几样，这就像北京人喝的绿茶，啊，龙井、点缀、毛峰不错，肯定这就像北京人喝茶，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又说到应景了，咱也说说马上要应景的明前呗，对不对？刚刚多宝宝说了，明前呢是个概念，对吧？但是我觉得，既然能形成概念，它一定有它的优势啊， 对， 一定是大家喝了明前的绿茶，觉得哟好鲜爽，所以才会慢慢的炒起来的。 对，咱们这样啊，这个明前茶或者说整个绿茶这概念，在接近到这时候，咱们再主体说。今儿咱先讲讲这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肯定感兴趣。先说何谓明前，明前还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叫雨前，明跟雨它都指节气，一个是清明，一个是谷雨。那翻译过来呢，就是说一个是在咱们这节气清明之前的，一个是在节气谷雨之前的。清明之前的那个呢，那就是四月初之前的，是吧？咱算这账啊，就是现在。 就现在了。 哎，要濒临这个明前吧，咱们这么说。好，那为什么讲明前茶好呢？那我们讲它叫头一季的茶啊， 嫩 啊，好，这多难发音啊！这个嫩的同时 还鲜。 你说的那个是发糕，可不嘛，又嫩又鲜的不是发糕吗？ 对对对， 是不是？不是啊，这是嫩的同时呢，饱含这种营养元素，或者说叫饱含一些滋味。为什么呢？是一冬的这种储聚，那么到初春的这种吐露，对吧？它吐露一些嫩芽，我们把它摘下来做这明前茶，所以它好就好在这儿，这个是一个身心双重的好。我先给您分析什么意思。有人老说我这个咱喝到了春的味道，是吧？我呢一般只有吃到香椿芽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的， 现在有了 啊，对，现在是有香椿芽的，听孙涛说来着啊，这个。有人说感觉这是一种春的味道，就是它唤醒了我一尘封了一冬的这种味觉，那这就是一种我们说叫对于新的这种享受，是吧？再说这个喝着口感具体怎么样呢，那肯定还是比较好的，是吧？鲜爽度有，饱满度一定的是可以的。但我为什么说让您警惕这概念呢？几个原因。第一个，现在产茶区变多了，明前的概念只能集中于江南产茶区，江南、江北、华南、西南四个产茶区，那三个都不适用。他的那季节所谓明前茶最好，那就是江南茶。具体的说，安徽、浙江、江苏这三省的茶，你讲这概念还有一讲。你云南茶没有讲明前的，福建茶不讲明前，福建明前老热了，那就很热了，茶都下一茬都下来了。 对， 哎，它就两个概念。所以说您先看他打的明前，您问问他什么茶，是这地儿的再说，不是这地儿的谈不到这个。 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刚刚你说了，就是那边的才能叫明前，是吧？您再过去了，可能那个时候天还冷呢，可能那茶都还冒不了芽呢。 对，你们家乡呢？ 哎，那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今年这冬天的时候，你看北京滴雪未下，连雨都不带下的，是不是？但是那边那雪哗哗的下哈，虽然人垒小雪人啊，雪不大，但是至少下了，而且下的挺频繁。像这种雪呀、什么的，或者说是极端的天气，对那边的茶会有影响吗？ 有影响。 比如说，因为下雪，因为天冷， 哎， 那边变成今年不旺了，淡季了。 啊，会有影响。这种农副产品对这东西都有影响。但是呢，每年观察，你比如说就拿咱这一年一年说，就说今年吧，影响不是特别大，影响不是特别大。他怕影响是什么呢？主要怕冻死。这茶树它是四季常青种，理论上不应该给冻着，还怕冻着。 好吧，啊，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包括有什么样的关于茶的问题，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一起聊一聊。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二继续和您一块聊一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不知道您听到现在饿了吗？我是王维。 我还行。 嗯， 聊茶这一天我觉得是最幸福的， 最健康的是吧。 哎， 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刚下班，您现在正琢磨晚上吃点什么，有一些搜索的需求，也可以来问我们三个。 是的啊， CHWL876啊，这个饿的时候就会有点短路、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畅销书作家杨多杰。 哎，大家好，周二好啊，我是杨多杰。 嗯，对，不过你要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非常的抱歉，比如说像玉芷就说了，六点还放茶吗？我们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没有了。 这个很耳熟，这在哪儿有的这个东西？ 您乘坐的。 哦，都是你录的呀？ 不是我，是雅坤老师录的、不是我。 来，今天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咱们说说怎么能把茶泡得好喝 啊？对啊， 对 啊，对 吧？分享不到没事儿，家里边肯定还有，我觉得先把您家里边存的这些茶拿出来，看看怎么泡才能把它泡得更好。刚刚咱们说了，这个有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温度啊，不同的这个投茶量啊，等等等等。这个 W-M 说了，说我觉得啊，茶具也是一个泡茶好与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他前两天收了一套特好的茶具，他觉得用这个泡出来的茶就是比其他的泡出来的好喝。这个我不敢苟同啊，问一问多杰，你觉得区别会很大吗？ 或者说会增色那么多吗？ 一主一辅，一主一辅，一定人是最主要的，气是辅助的作用，对吧？就还是说这锅这道理，像我这个笨蛋呢，是什么锅它也炒不好。 哎，不一定啊。 啊， 一般是不粘锅会好很多。 是好很多呢，那是前提你大概的炉数你得知道吧，就一个基本的素质吧，是吧？那就是说有这好锅，我看那网上有好锅哈，那锅都是上千的锅。 对。 啊，有哈，就一个炒菜锅上千块。肯定是有好的地方，咱能理解，不管涂层啊还是它总体的受热面积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就是把那炉给我还是不行。还是不行的，因为咱没有这手艺，这是说核心的问题。泡茶这道理差不多，首先是个人，您对这款茶熟悉的程度，掌握的程度。当然，如果说给您一个很一般的茶具，我都能泡出八成的水平，那您要收了一套得心应手的、自己使得又顺手又适合这套茶的，那想必您肯定能泡出90分、100分，甚至超水平发挥，这都有可能。哎呦，真惊艳，都把自己惊着了。可能我现在这么说，好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感觉，其实我泡这茶怎么这么好喝呢？就从我这袋里拿出来自己的茶，有这情况，下回可能还模仿不了了，这味道再出不来了，也有。那一般情况下，您说这器具不迷信于它，不迷信于它，很多人一看说，哟，你这没紫砂壶，这不算泡茶呀？不是，我觉得不是，几十块钱的高温小瓷盖碗泡茶就蛮不错嘛。所以咱是倡导这样的一种观念。 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刚才咱们上一节最后聊的那个明前绿，哎，和那个雨后绿啊，这些人家也说了，哎，这两者其实在喝着觉得倍儿差不多呀。包括像我， 那个我喝那个龙井的时候，包括喝那个小胖他家乡的那款绿茶，我觉得味道也都不错呀， 嗯， 也差不多呀，会有那么大区别吗？ 哎，有区别，区别不大，或者说叫各有特色，一定是有区别的。但是你说谁高谁低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它有个人口味的问题。那明前茶普遍来讲偏淡，这是一定的，口感偏淡，汤色也偏淡。这个淡有一个更好的形容词叫细腻，嘛、嗯、是，对吧？它是这个细腻一点感觉味道，这还是一个道理，身心享受。那您比如说在三月下旬，有的人啊，比如说买到这茶了，喝到了一款明前茶早春的，别人都没喝着呢，我就发朋友圈了，他就感觉他就上了一个档次。 嗯， 哎，喝到嘴里呢，他一当然也不难喝了，还不错的。但是这有一个小问题啊，你待会儿别怪我这人实在啊，他这明前的可比雨前的贵多了，这贵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没有吧？ 怎么没有？ 哎。在西湖边上和灵隐寺门口卖，大概砍价80一罐 啊， 哎，挺好的， 是不是 啊？ 哎，我给你讲一故事吧。嗯，真的，这个，在一个景区门口，咱不能说这景区啊，这坏人家的这个买卖， 嗯， 啊，亲眼得见啊，这个好多呢，卖这个土鸡蛋的，卖土鸡蛋的，跟他卖土鸡蛋。嗯，挎着小筐卖，好多人都去买去啊，买一买土鸡蛋。我亲眼得见，他是从一超市的盒子里把那鸡蛋抠出来，放他那筐里的。嗯，但是他说这是我们家下的土鸡蛋。再就是说，你到那气氛了，你觉得好而已，这是两回事。 嗯， 您刚才说的那个呢，就跟我说的这故事还不一样。您那个叫没有常识是吧？他80块钱一罐的买龙井茶，你想想，像辣酱好都不止了吧？你不要说茶叶了，是不是？就那不靠谱啊，不靠谱。实际上明前茶一定要比雨前茶的价格高，而且高一定不是以一倍而增长的，是数倍，一定是数倍。所以我说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性价比它就是一沾比，它是两者之间的一个比嘛。性价比的角度来讲，明前茶它不如雨前茶，这是一定的。那我这样的人，我都是秉承着喝雨前茶的特点的，哪舍得喝明前茶呀。 那我就只能喝小胖家乡的茶了 啊， 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反正他是谁送他喝谁的，那是他取决于这个。 哦，说的是这意思 啊？他没听见啊？他 后知后觉了。哎呀， 你白说了这句 啊！好，来再看看大家的啊。这露露，首先恭喜露露怀孕4个月了。 嗯 啊，他想问一下，喝茶有什么禁忌吗？平时也喝绿茶呀、白茶呀、普洱啊等等都有。 哎，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这个今天直播间三位也没有个妇女同志，那我们就选这个最了解妇女同志的花花老师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喝呗， 啊， 没问题。说，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平时就喝茶 啊，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习惯，哎，那其实你该喝你就喝，这个没问题，跟喝酒是两个概念。而且再其次，你要觉得身体反应比较大，那咱们就不喝，或者是冲泡的淡一点， 是这样， 没问题 啊。我说一点啊，您刚才讲都对了，淡一点是吧？浓淡的这感觉，它里边怕什么呢？其实主要还是怕咖啡因，还就是怕这个，就我们叫咖啡碱也好，叫咖啡因也好，这是茶中里边的生物碱里边比较主要的部分。那么怕它呢，引起您的兴奋，主要是引起您的兴奋，但对大部分人就没影响啊。不得不说，现代人就是比古代人还是要粗糙了一些。这一星半点的咖啡因对你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咱们现在饮食里边大量里边就有这东西，这很正常。好，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还忌讳这，我就不想要这点，很简单，第一杯茶给您爱人喝，您从第二杯茶开始喝。第一杯茶中别的物质含量不是最高的，但是咖啡因的含量是最高的。嗯，所以这杯给身边的人喝，您从第二杯开始喝。 是， 嗯， 你想，就是饮食啊，它还是有规矩的，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听医嘱。 那肯定是， 就是专业的医生说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那次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怀孕的人啊，尤其是月份相对大的，身体沉了3-4个月的，单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吃，比如说山里红。 哦，山里红不能吃。 啊，包括这山里红不是也有那罐头吗？ 啊， 里头把那个籽儿都抠了，那个说少吃，或者尽量不吃。 甜吗？ 哎呀，我说这 是孕期糖尿病？ 啊， 后来我就专门查了一下，哦，有好多人在那个度娘啊什么那上就说为什么不能吃？ 嗯， 说因为吃了这以后会产生宫缩， 火， 所以那反应都大呀。然后我就问大夫，大夫说没事儿，你只要不是天天吃，一点问题都没有，该吃吃。 他没那么大劲儿。 哎，对对对对， 哎，咱这是食品，它不是药品。 哎， 嗯， 对， 是这道理。 嗯， 好，再来看一下 Niki 谢说了。问一下，安吉白茶是白茶吗？ 安吉白茶这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太好，这哪位朋友？这个朋友就补了最近的一个空白，好久都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嗯， 啊，我在16年集中的解答过一批这个问题。啊，安吉白茶是一种绿茶。 哎， 它所谓叫白茶呢，它其实是因为它的叶片吧比正常的绿茶偏白，感官上我们就管它叫了安吉白茶，它其实呢是绿茶啊。 嗯。哎呀，问什么的都有。嘿，来，咱们先帮助一下无聊的熊。他说最近啊买了普洱的沱茶，发现不知道怎么泡，而且只要泡都觉得有点涩，就是入口的那种感觉特别涩，这是泡的不对吗？ 也不是，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啊，沱茶作为我们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销往特定地区的茶叶品种，它的风味特点跟我们正常比如说内销的茶有区别，说白了就是劲儿大，你会觉得劲儿大，哦，涩它也是一种劲儿大， 嗯， 涩是一种劲儿大。那有的人还爱喝那带点涩口的，他觉得太柔顺的茶没味儿。这款茶呢，像沱茶，它需要长期陈化，而您买的沱茶，理论上您要说涩，它就是生茶。现在还有人拿沱茶做这熟沱茶啊，这生茶呢，想必存的不是很久，大概那两三年、三五年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现在喝的这沱茶吧。十年吧，就十年的这沱茶，我告诉您还多少有一点呢。这个色最终会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一种梅子香。什么梅子呢？是话梅， 酸的。 哎，酸甜儿， 哦， 偏这个味儿，这是沱茶应有的特点。说涩一点，涩一点也能喝，料一料也行，是这意思。嗯 嗯，好，咱们再来说个旁的。 好， 叉问了，说，哎，你们知道好喝的胡辣汤怎么做吗？我们那儿的胡辣汤啊，和春节的时候去亲戚家串门，人家给做了一锅，哎呦，那味道真挺好喝的。走的时候呢，亲戚拿了两包料，说就用这个做的。回去之后呢，就媳妇儿前两天做了，但根本就不是这味儿。说知道不知道怎么做？ 哎，你说这个胡辣汤跟酸辣汤是有很大的区别吗？还是说 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大啊， 嗯嗯， 但是味道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从感官上看啊，都黏黏糊糊的，并不是特别好看。尤其那个陕西的那个所谓的胡辣汤啊，人家那边的呢是酸度没有那么酸，里边还加肉丸子 啊。对对对， 哎，对对 对， 嗯， 对，我们那边呢酸度挺高的， 嗯， 而且它那个胡辣的味道还挺猛的。尤其现在特有名的那方中山 啊， 你去那儿喝，咱不是喝过吗？那味道挺冲的了。 对， 而且看起来跟那咖喱粥似的哈， 嗯，真的挺好喝的。 哎， 好喝， 真的。 但是自己在家做呀没戏，这就是现在。就是据说啊是那么做，但是我估计现在也没有说哪个商家是那么做的了，那也得拿那个牛骨熬，熬完了之后呢，拿那个熬的那个牛骨的汤来冲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秘制的料。 哦， 但其实你要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在家做太费劲了。但是不过您可以在网上买一种料啊，那个我觉得虽然味道吧您跟在河南喝的稍微还是有差别的，但是也还行，就叫什么逍遥镇胡辣汤料，您就去买，您这个然后自己在里边加东西，至少还是那个胡辣的味道，酸酸的味道，醋稍微给多点，香油稍微来一点，还是那个味儿啊。而且呢，说到这个北京好喝的胡辣汤啊，我其实过完年回来之后就想去搜罗搜罗，然后跟大家推荐一下。 嗯嗯， 这不是就是肚子不争气嘛？ 嗯嗯， 就一直没好， 肚子不争气。 等马上的，马上 的， 哎， 真的，最近啊，咱们该吃饭赶紧吃 啊， 要不他恢复了就不好说了哈。 什么人？ 他要反扑 啊！嚯， 哎，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好好， 等回来，反正这个胡辣汤啊，你得起大早。 对， 而且这种地儿啊， 对，早点。 好几个朋友给我推荐的地儿啊，全都是不是房山的，就是顺义的， 齁 的老远。 嗯， 就是说反正室内的相对少一点，所以我得慢慢探去，等探出来之后了回来给大家微信推送一下。 哎， 咱们上次除了吃那个方文山的那个胡辣汤， 嗯， 然后另外吃的那个是什么呀？ 那就叫肉盒。 哦，对对，那个也挺好吃的。 对对，那好吃。 对啊， 那个是方中山做的，基本上已经能算是河南第一了。 哦， 不是，你到底是方中山的，是方文山的？ 方中山，方文山是写词儿的。 我说的那么耳熟呢？ 方中山， 这真顺口。 啊，方中山，来来来，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茶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好，咱们再说一旁的啊。 哎， 老于说了，说我下周二带孩子去大连，有什么不错的干净的馆子带孩子尝尝，谢谢了。 哎，你不是跟楚涵去那边去采访？ 对，嗯，去了。干净的馆子挺多的，那儿有好多的那个在大连都挺有名的，您在网上都能基本上都能搜着啊，那些都还行，就是吃海鲜嘛啊。不过这时候去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出来。 现在的海鲜瘦， 哎，但是有一家我推荐您去，您值得您跑一趟，就在小平岛有一个叫日丰园饺子馆。日太阳的那个日啊，丰呢丰收的丰，日丰园饺子馆里边呢，我也经常说他那个海肠馅的饺子，哎呦是真的好吃，特别值得去。我们在那儿也吃了不少馆子了，只有那个是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带孩子尝尝去啊，其他的也都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在大连有一个算是居酒屋一条街，有点像咱们这边的那个女人街啊，或者霄云路后边那也有那么一条街，但是大连呢它那边的东西相对新鲜点，而且也没有那么贵，所以呢但是带孩子去可能不太方便，如果孩子睡了您可以跟您的这个爱人一块儿啊晚上去那儿逛逛也可以，就那么一条街，就在天津的那个市中心里。 两岁的孩子你让人自己睡合适吗？ 是吧，所以带孩子出去啊就是不方便啊。啊，好，咱回来接着聊茶吧，好吧。无聊的熊说了，最近买了普洱的沱茶， 这不说了吗？ 说过了。好，我们再来说说泽的问题 啊， 还是普洱 啊。 说能讲讲普洱茶头吗？ 啊， 什么叫普洱茶头啊？ 这是专指熟茶里边有这个普洱茶头。这个熟茶不是它得堆吗？就是说得这个渥堆发酵嘛，渥堆发酵它得堆成一个高度，有多高呢？现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就知道，大概就跟我这桌子这么高，得打成这么大的堆儿，非常大啊！这堆儿多大呢？就跟咱桌子这个所辖范围差不多， 嗯， 这么大的一堆， 两米见方， 得两米见方，那大厂可能比这还大一点。 嗯， 那么它这个就会分层，它中间的中心是一部分，它有板结层，这是。板结层在这个边缘部分就是板结层嘛， 嗯， 就有点像这个外焦里嫩的这感觉啊。你说那茶头就是板结层的一部分，那真正这个茶，比如说渥堆完了以后，准备开始装啊，或者是你不管是压饼还是不压饼啊，渥堆之前都是散的，渥堆完了以后再压饼啊，这种。那压饼之前呢，它做一分筛，它先做一分筛，它有一机器，从这里边一倒进去，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它就从无数个口出来了。它是不同等级的， 哇，哦，那这个不是现在就特别像那个快递的全都无人电子化那种分摘的那种， 嗯，就类似于吧，但是没有那么高级，你看你就知道了，哦，不是很高级，一看还是像那个筛爆物一类的东西啊，哗哗哗一筛出来了，那么你的这板结层呢就把它筛出来了，这在最边上这一落，这叫板结层，这东西不值钱。那么但是呢它有好处，耐泡程度比较高。就是耐泡程度比较高，有些人呢对它呢有一些争议，认为它这个卫生程度啊其他程度上不能够完全的保证，也有人专门去做这种茶，就做这个茶头。所以说你要真喝这茶头，你一定要选的是可靠来路的或者是大厂的，一定要不要在网上乱买这茶头， 这就比较麻烦。嗯， 大厂的都什么算大厂？ 哎呀，那你比如说这个普洱的大厂啊，就是大业、中茶，这都是大厂啊。 嗯， 中茶总司这个大厂，就是他也有的时候也有，也有。 哎，刚才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就说，比如说这茶喝的差不多了，那这茶底下肯定有碎的呀， 有碎的、 散的呀。 嗯， 这个冲泡方式跟本身的那个茶成型的茶冲泡一样吗？ 我是这么泡，我是这么泡，我呢有袋儿，这袋儿呢某宝就卖的，特便宜，我说10块钱多少钱，反正人家给我买的，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这种，像无纺布。感觉像无纺布，你把那茶叶沫装那里头， 而且不漏， 不漏啊，这搁哪儿喝呢？就搁这保温杯喝。 哦，变袋儿泡了， 哎，可不变袋儿泡了吗？非常好，你找投茶量符合在一定范围之内，你还不用捞出来的，就这么泡着挺好喝。哎，我出去上课啊，或者我开车，我带着米杯，就把它打扫了。 也是普通人啊，来 什么话呀？这就我就混这么一个评语，我可不普通人吗？ 我们再来看张子健啊，有的时候我们老觉得呀 啊， 就是你呀、啊、泡茶那得多有仪式感呀、 啊， 是吧？沐浴焚香，然后呢，双手洗完手之后，用你的嫩嫩的小手托着一盆茶出来，然后拿着特别精致的那个茶刀，啪撬出一小块，放在特别精致的茶具之中，然后那水过滤了好几十层，然后啪浇上去，就是那种慢镜头的那种美感，就是多结喝茶，就是在我印象中应该是 那样。不，这样吧，这周末的时候。可以去他们家喝茶，然后让他表演一下、 哦、 我可以请你们去那边吃素，怎么样？ 吃素呀？ 嗯， 他照顾你、哎、 行、 嗯、 就这样吧啊，好像没多大、嗯、来再看张自健的问题 啊 还记得您 这个说周末去前门买那个高碎 哦，高碎 没买着 啊 嗯，然后呢到这个老字号啊，人家说有这个茶芯儿，说这个比高碎好， 嗯， 问一下茶芯儿是什么东西啊？ 它跟那路子差不了太多，也是筛出来的， 只不过又比那高碎更好点儿。 不是，是这么说，这东西都不是一个商品。原来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这问题，就是这本身高碎也好，茶芯也好，这都不称之为商品， 跟点心渣似的哈。 哎，类似于吧，就人家不是说那点心渣不让买了吗、 嗯？是啊，是啊。 对， 嗯、 这玩意儿这就是一个节约时代的一个产物，你知道吧？ 啊 嗯，所以说不是那么好找啊，有的你就撞去喝一口，没有就算了。 嗯，好，再来看小瓜的问题，他说我特别爱喝白茶，以前老是泡，最近买一陶壶，我想煮白茶，这会不会味道更好啊？那我应该怎么煮呢？ 嗯、可以煮啊，我建议您呢先泡后煮，循序渐进。为什么呢？你光这么煮啊，我怕你一下把口味喝高了。你的茶汤太饱满了，以后你喝不了泡子了，这不好是吧？这个你比如说我嘛，是深受其害。其次来讲呢，这个煮茶的时候呢，我建议啊，用热水，别用凉水，凉水煮的浓，热水煮的淡。 因为凉水要煮的话，它有一个沸腾的过程。 对呀、啊，这时间就变长了嘛。 嗯，来 ，Chris 说了，问一下啊，金骏眉怎么看等级呢？ 金骏眉本身啊，听这仨字儿就应该是高等级的，但是、 啊、它里头还分级吗？ 嗨，你要这么说呗，理论上啊，我这么跟您说啊，这金骏眉啊，正经的金骏眉不应该低于这数， 那么 五十啊？ 你们俩，我告诉你，也是一般人。这个五星 啊，大我的天哪！ 嗯，以后你看这俩人，这家眼瞪圆了，是个贵茶。但是现在呢，金骏眉变成一种工艺以后呢，比如它变成了一种处理茶的办法，就做成金骏眉口味的茶而已，那就出现了10块钱的， 啊， 300-400的，大几百的，1000块钱的，那你在茶青选择上和工艺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你只能这么说。 嗯，好，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们这节只能到这儿了。当然，像沁园春。他还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也很专业啊。咱们等下节吧。 下个时段再说。 对对对，下节咱们说、 哎、 啊。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除了茶的问题，咱们也聊聊美食。 对， 咱们也是搜索啊什么的啊，也都可以来一块聊一聊。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聊聊茶，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好多朋友都特别的可爱啊！地南天说了，上星期买的那个云顶红啊，一会儿我就拿着孝敬我们老太太去。但是有一问题啊，如果我们老太太喝顺口了，让我给整个半斤，你们说怎么办？ 那个你介绍咱们那个是不是咱们老太太听节目，这是最关键的。你说这比喝茶还解渴呢？ 就是您每次我们都有不同的好茶， 好啊、 对不对？ 好啊、 换着喝嘛，是不是？这个 PW 说了，哎，你们说顺义好喝那胡辣汤在哪儿呢？说句实话，我对顺义不熟啊，那路我倒是记着了，但是在那小本本上记着呢。等我喝完之后，我先尝尝好喝不好喝，好喝了再给各位推荐啊。 嗯， 他也问了查了问题，说家里边那个金骏眉有一款兰花香的啊，味道好奇怪呀，喝不惯。你说这带味儿的是好还是不好呢？ 嗯，喝不惯算了。嗯，这那可 寄过来是吗？ 不用寄回来。那您首先得尊重您个人的口味，是吧？你说这胡辣汤，你说这么好，那么好，人不喜爱，不喜爱呢，就是缘分还没到。哎，有那机会了，有人在某朋友那儿了，你喝这一款，你感觉就是好喝了，你可能打这儿往后你就颠覆了对一个茶的印象，这也未尝可知。但是现在我再怎么启发您，您许还是喝不惯，那喝不惯不就算了呗？ 是， 嗯， 来吧。看看沁园春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有点难 啊。 他说他呢经常听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每周二聊茶的节目，所以呢嗯就对茶慢慢感兴趣了。 嗯， 咱们基本上推荐的茶他都会分享。他说他呢比较喜欢寿眉和东方美人。在十一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啊，回婆婆家，然后呢给公公带了一些白茶和普洱。他呢就这个公公啊就说，普洱喝着怎么有股六六粉的味儿？你知道六六粉吗？ 我知道。 哎，对，类似于敌敌畏的那种。 是是，甭解释了就。 他说：“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这种味儿就是那种苍味儿。”他说：“这个对吗？” 嗯，不见得是。你看咱们这个老公公是吧？ 公公嘛 啊，是啊， 去婆婆家。 对啊，你说人家首先来讲呢，老一辈人有生活是吧？现在年轻人都闻不得六六粉什么味儿了。 对对对， 您说您要闻着过呢，许您就得使过，是不是？你得用过这东西，你才知道六六粉什么味儿啊？哎，我觉得啊是这样的，这个普洱茶呀，尤其是有点年份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吧，它不太容易被老年人接受， 因为苍味过重。 咱们的老年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除了喝花茶的，就是喝绿茶的，它口感它就偏轻。他口感偏轻，他对于整个汤色的认知都偏轻，他认为那汤色最多到橙色就到头了。咱们很多人的普洱啪往上一上，这颜色跟老抽一色 啊，对 啊，他就惊了，他说这是不是老抽啊？啊，是吧？他就有感觉，因为你知道人对那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说给老人推荐茶呀，我的感觉，白茶最好 啊、哦，就是最安全， 它安全，而且呢也比较健康。说那个，如果我想他们老爷子老太太啊，这个是吧，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说想喝点这酱这个的，六跑， 嗯， 可能比普洱 香气重一点， 对，完了苍味少一点的，可能比普洱啊更好接受， 嗯， 哎， 好， 再来看看夏虫与冰的问题啊，他说问一下多宝宝，自己在家里边存白茶，跟那茶厂专业的那个仓库里边存着。他们的转化效果有多大区别呢？我呢想存点新茶，放成老茶再喝，但是觉得吧自己存这转化效果差，不如直接买老茶。 嗯，不对，还是要自己存。是这样的，自己存首先来讲呢，这成本上有节约，您是以新茶的价钱入的手， 是吧？这是第一点，咱们说。第二点来就说呢，心里准是踏实的，因为怎么回事自己都知道。我是哪一年买的，准是哪一年买的，17年就17年，18年就18年。买老茶这事儿本身就有风险。我说就是买新茶，存成老茶自己喝。老茶一定有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那就是说它容易有可能伪造，或者说有一些处理的成分。这年头改良了，变化了。 嗯， 在以前呀，你听那个不法商贩都是把陈茶做成新茶卖， 嗯， 对吧？因为那会儿就大伙流行喝新茶嘛。这些年呢，是新茶得鼓捣成老茶往出卖，但是甭管哪一种它都不好嘛，那也都是您应该所警惕的。喝的拿在您手里呢，这玩意儿还得往嘴里喝，这就危险了。我建议您还是自存自喝。您问我说效果上有没有差别，我明确的告诉您，那个差别不大， 嗯， 不是那么大，除非他做仓。什么意思？就是他自己要在一个单独的仓里去处理。比如说这个白茶现在不多见啊，普洱的最多，愣是要拉到广东啊，比如广东仓，甚至于说拉到香港，在这儿先做仓。为什么？他这儿潮，它是潮，而且有一些半地下的环境能够做仓。做仓完了以后呢，再拉到我国的台湾地区退仓，再把它的仓味往出退。你不是觉得仓味重吗？哎，台湾地区可以啊，台湾地区有的时候海岛季风啊，还比较干爽，把仓再退下去，再喝。那你说它有区别吗？我说那跟你存的有区别，但是一般情况下咱们也到不了这程度，没问题， 嗯， 尤其是白茶更没问题了。 那你说存的话潮湿的条件更好一些，是不是？那在北京这么干，是不是没事得喷点水什么的，就跟养雪茄似的？ 不是，这个潮湿的条件呢利于转化，但是也容易变质。 哦， 它是一个双刃剑，所以说对于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我反而不推荐。 嗯， 我还是觉得北方啊是比较良好的存茶条件。 嗯， 你知道现在大量茶存哪儿吗？存郑州。 哦， 大量茶存郑州，它有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气候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交通啊。 对， 哎，南北比较方便， 嗯， 哎，所以他现在很多茶都在郑州存着，他大，嗯，那边大仓库。 那北京怎么存呢？弄一大罐子扔里边行吗？ 不知道这位朋友拿的什么茶啊？ 嗯， 是白茶，是饼啊，是散的都可以。第一个呢，您分享回来的应该得是带包装的，不管您在哪儿分享这茶，带包装，原包装啊，储存不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说我喝过了，喝过以后一定要记得密封，啊，密封。你说我们家没有这个压口机没关系，您咱找这个纸这个夹子给它夹好了。比如说您买的比较多啊，打比方说，你说您买了十斤散茶，十斤散茶得怎么存呢？这东西肯定得搁了一袋里吧，就是一塑料袋。首先来讲这不行，外边得加箱子，塑料袋透光，这就不灵。完了以后呢，加上箱子以后，这塑料袋不搁好了吗？口一定要扎瓷实， 抽真空， 不要抽真空，抽真空是保鲜，它不是为转化。这是个误区，不抽真空，口扎瓷实了。人说那简单了，我这么一碗，我这么系上，不就算扎上了吗？不行，不够 啊，这个劲儿还不够， 这劲儿绝对不够。那只是说它不散开，但是空气流动比较大，怎么办呢？拿根小线儿，说那么长小线儿，在这口这儿捆两圈，一扎就行了。你别看就这一下特管用，特别管用，嗯，没有这不行。反过来说，我每回喝一点，喝一点，记着下回。再把它扎上。 明白明白。来看看蚕宝宝的问题。他说北京人呢都爱喝茉莉花茶，说讲究点的呢喝这个茉莉花茶要喝说是福建什么地方产的茉莉花，制作要分几运，比如说什么三运的呀五运的呀什么的，是吗？ 嗯，人家问这问题啊，我来回答啊， 嗯， 因为人家问到了说喝讲究茉莉花的这问题， 嗯， 你不适合啊。我回答这个问题啊， 哎， 这个您讲的说呢，这是一个老讲，说得喝这个福建花，福建花呢安徽青，这是最讲究的。为什么呢？这个在哪儿产呢？就是现在福州边上的长乐，这叫专产花。 可是现在这花不都在广西吗？ 是啊，长乐不建机场了吗？ 哎， 那可不嘛，是福州八县嘛，它是其中之一嘛。那这长乐现在建的机场呢？那福州那是省会城市，周边也寸土寸金，现在八县就是它周边那八个县市发展的也非常好，它不可能让你再种花了，那达不到了。以前传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这个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茉莉花茶呢，福州茶厂还算一个，它还算一个呢。现在呢都是在这个横县，就是广西，它现在叫茉莉花茶之都，它在那儿产， 嗯， 两码事了已经。 好啊，再来看一下石头的问题啊。他说我呀最近遇见一难事儿， 嗯， 有一个特爱喝的普洱，搬家的时候吧，打包没留神， 这箱子里边了，就混进去了一块那个雕牌。 嗯 啊， 那你这太不留神 了，结果串味儿了 啊！ 这能补救吗？ 不能，不能， 完了 啊！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跟你说这茶叶保存很重要？茶的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几乎不可逆的。 嗯、 有一些茶呢，可以改变啊，但是大规模的，你比如乌龙有一些串味了，我们可以回厂做一些改变的措施啊。我原来给大家可能也都讲过，这就很难的。你比如说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很好的茶得有200斤，这200斤这茶叶呢串味了就不可逆啊，是吧、 嗯、 回厂怎么办呢？得 改做茉莉花。 没听说过，得烘焙。烘焙啊，这么干烘焙一点效果都没有。 嗯， 往上得喷东西，喷白酒。 哦， 这不是跟我上次说弄的那个皮它了的花生米怎么让它再变脆的方式一样吗？ 差不多啊，就是喷白酒，通过烘焙的手段，白酒的蒸发会带走异味、 嗯、 会带走异味。这都弄完了以后，这茶刚就跟那清零似的，刚清了零，还得再重新收拾，那费劲费老了。要不是因为那茶高级，我看那师傅他也不舍得这么办，很费劲的。所以您这个跟雕牌搁在一块儿，这就够呛了啊！我再说一句啊，咱们这个茶叶不能跟椅子搁在一块儿啊，这绝对。 人家说是不小心 啊，是是是是是。 不过有些事情如果不可逆的话，那真是没法弄。就跟那次，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说我在咖啡馆的时候，我边上， 嗯、 我哎呦，我真的观察生活呀、啊，边上就是有一个母亲带着她姑娘，然后，就俩人一直在聊天嘛，啊，那个最近打算带你去哪儿哪儿玩啊？因为那个姑娘一看20郎当岁，很年轻，然后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上岁数的一位女士，啊，说是院长，后来我还说哦，那看来是要问诊看个病，后来院长坐了以后，这位母亲赶紧说，哎呀，那个院长，你看我这孩子，你看他这个双眼皮，他当初呢在埋线的时候吧。反正我老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别扭，然后现在呢孩子眼睛老上火啊，经常觉得不舒服啊什么，您看这么看吧，两边的高低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咱们可以重新做一下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院长还说，哎，我看看啊，挺好啊，那没问题啊，可以把这个线啊抽出来，抽完了以后呢让他先恢复完了再重做啊。然后我一想，哇、哦、整容都这么简单吗？等我走的时候呢，看院长把他妈拉出去了，然后就不能让姑娘听见，就到咖啡馆外头了，跟他妈说，我跟您说呀，这个如果要是拆下来再重新做的话，这是不可逆的，基本上就会更难看了。 嗯， 你看，所以我就说茶我觉得跟整容是一回事儿，一定要想好了。 真的，我就不佩服你、 怎么呢， 就转8个圈还能回来，要说是厉害啊。而且你这个对生活的这种观察细致还有记录还有反思，这都是让人钦佩的，真的、 是是， 看他不好意思了， 是是，轻易别做啊。 哎，好的。 嗯，来回到茶 啊是好不、 天天爸爸说了， 哎 说问一下啊，他说就明前茶，他觉得是不是不光是时间是清明之前 啊， 他还得是要求是比如说第一批采的那叶子，这就算明前茶，如果第二批采那就不算了。 不一定，是明前就行了，他不是按头采或二采算，他头采二采应该在标明，或者头春还应该在标明，总体说呢，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明前呢就采一轮啊，大量茶就采一轮，也有的高产业的能采两轮。 还有人问这个茶叶怎么保存的问题啊，存白茶饼， 他是白茶饼， 弄了几十个饼， 嚯、 弄了几十个饼左右的茶罐啊， 罐子 啊， 罐子大啊，这罐子怎么密封呢？我需要每年要打开它通通风吗？ 哎呦妈呀，您这要能搁几十个饼，是不是？我估计我也能蹲里头，这就小不了了，这东西是个大瓮的形式了哈。 嗯， 那您呢，这估计是个陶的，我猜测啊，是个陶的，就透气性嘛，是吧？茶饼直接搁在里边也没问题，在盖上的时候呢，我建议您再加上一两张纸，草纸就行， 在口沿的部分再压上两张纸，再做一个密封，仅此而已就可以了。 嗯， 啊，仅此而已就可以了。能不能打开也可以来，你得取茶就打开，但是没事少打开。您别说一天看看，哎，我再看看两回再看，存茶切记这个，就切记刀疼。 嗯， 就是我这个十斤茶，刚才我说拴那袋里了。拴袋里了，你尽量就别动了，或者说你拿出一斤来，这斤来你喝完你再动一回，喝完你再动一回，你别每回喝茶都从十斤袋里往出取， 嗯， 那就不行了。 好，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问这个小青柑。 嗯， 啊，因为我们节目里边也说过，说小青柑这个茶还是少喝为妙。 嗯， 啊，但是很多的现在，尤其是女性朋友啊，觉得那个味儿啊，舒服。啊，它不用泡出来有那花草香，它闻着就能有花草香啊。多杰老师经常拿这个熏衣服使啊。 嗯， 这个你看，我们回答一下 Chris 的问题。 好， 他说我很喜欢小青柑，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品牌呀？ 嗯， 啊，比如说网上买啊什么的，比较好的、比较靠谱的。 这是这样，我就不太推荐这东西。这个、 嗯、没关系，你还是按上周二你的解释说。 哎， 小青柑的皮跟陈皮它的功效不一样。你还专门问了老中医，老中医的解释也是不一样的 啊！我不用还那么老中医干嘛？我查了所有的医书，它也不一样。我跟你讲这道理啊，就是这样。这东西原来的雏形呢，叫柑子，叫做甘普啊，它是再加工茶的一种，就跟咱们北京喝的茉莉花茶从质上是没区别的，就是一种茶为基底，经过再加工的工艺进行处理出来的。好，那么但原来用的料跟这不一样，原来叫大红柑。大红柑的大小呢，就跟咱们一般吃的橘子差不多，比那小点。比那稍小一点，但咱现在这个呢，这小青柑呢，这跟枣一边大，这还是有区别的哈。怎么回事呢？如果都是按正产区来算，那这小青柑就是采摘偏早，未成熟的果成青柑，成熟的不就变红柑了吗？从青到红，苹果、梨，这您说这都大啊？梨不是啊，苹果跟这一个道理。好，咱们接着说，这两种东西都能入药，青柑跟陈皮都能入药，这俩药您现在到同仁堂都能抓得来。就是上那成药铺就抓就行了，能抓来，抓来您自己瞧一眼，您就知道这俩东西完全是两回事了。那么在医书上的角度呢，我就负责给您解读这个，我不是做文献工作的吗？好，那我就把咱们的这个中医的这个文献做了一个梳理。我们最早通过人，就咱们这国人啊，对橘皮有认识，觉得有药效，倒分为了青皮跟陈皮为止。青皮跟陈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效，不同的药效。您刚才所讲的单铺它那个广告所宣传的一般都是说什么呀，消食化油腻温肠胃等等吧，这些作用有没有呢？有，都是陈皮的。 嗯， 都是陈皮的， 但不是青皮的。 他偷换了一个概念，他不敢把青皮的那个治疗啊给你写上面。青皮是什么呢？破顽疾，治甲疾，就是人长一些脓啊包啊疮啊，用这个青皮好。哎，他就性酷烈，这俩字叫性酷烈，就是劲儿大，这药效这劲儿可大。在开药的时候呢，我还真问过大夫，这个青皮的量一定是少的，一般都很少开，比较慎重。陈皮是开的比较多的，说您这肠胃不好，或者是您最近不消化了，我给您开15克陈皮，这很正常。青皮没有用那么多的，啊，没有那么多的，它也不可久服，就是说药效啊发出来即止。不要长期用，所以说您拿这个小青柑，就是拿青皮做的这种茶叶，拿它来作为长期的一个口粮茶来喝，我觉得这里边是有偏颇的，所以这也是我不太建议的一个成分，我也不代表任何人，我就说我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来与您分享，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不推荐小青柑。 哎，那退一步说，比如说我对症下药， 嗯， 吃不喝这款小青柑。 那是不是就有用了？比如说，哎，最近一段时间我脸上起包了， 它不治那个 啊，不治这个， 它不治那个，它主要肝郁。 哦，肝郁啊， 生气啊，类似于这样的啊，还有多用于乳腺类疾病，都用这个。 好吧，懂了，下一个问题。 好啊，那看一下繁星的问题。 好的呢 啊，繁星说了，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喝茶？ 这个要我说呀，有个三四岁足以，没问题。他三四岁能喝了可乐，他为什么不能喝茶？我就一直说这问题。 对， 对吧？ 对。 但可乐也没咖啡因，还那么多糖，而且从小如果能让他的味蕾习惯于茶的口味，它是一种自然的饮品，对孩子真是百利无一害。他一定会抵抗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饮料。即使我们现在是成人了，你拿我来说吧，我不爱喝饮料。那就是我熟悉茶的味道，我喝完饮料我觉得嘴里黏黏糊糊的， 糊嗓子呗， 糊嗓子，反口呢，喝着是甜的，反口是酸的，口腔我觉得不好。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悟空的问题，请问啊，我这普洱茶的茶饼我开了，而且已经开封了，我怎么把它更好的保存一下呢？ 它外面那张纸您没扔吧？普洱茶一般外面还有啊， 没说 啊，没事，我就跟您说啊，外边还有一张纸， 别扔啊， 一张白棉纸，那白棉纸就包那个的，用它别扔掉。如果有可能呢，再找一个牛皮纸的自封袋，方的那种牛皮纸自封袋，这东西网上也有，都没关系，它带一个封口的这种。这牛皮纸自封袋啊，这个那天我爸提出一个观点来，说这个跟信封的区别是什么？跟大信封还是有区别的，它里边没那层防潮。 啊，那当然是了， 啊，对呀， 啊， 对 对呀，所以说就是一定要那种牛皮纸自封袋，里边带防潮的那种，带层防潮膜的那种，就行了，用那个一存没问题。 好吧啊，今天咱们聊茶就聊到这儿。 好啊， 好吧，非常谢谢多杰， 哎， 也谢谢各位和我们的分享。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7点咱们再见了。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人分的法案，傻一人分的法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戒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只一人分的法案，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戒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不介意。